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首先跟大家介绍呢劳荣枝案一审宣判，之后呢为大家邀请到法官呢跟大家说说新房自已住，但是呢仍然占有旧房，法院强制腾退。本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今天上午呢在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刚刚宣判的劳荣枝案。今天上午呢，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劳荣枝故意杀人、抢劫、绑架案进行了一审的公开宣判，以被告人劳荣枝犯故意杀人罪、抢劫罪、绑架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经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劳荣枝与法子英，法子英呢已于1999年被执行死刑，他们两个人是情侣关系，1996年到1999年期间，二人是共谋并分工，由劳荣枝在娱乐场所从事陪侍服务，物色作案对象，由法子英实施暴力，先后在江西省南昌市、浙江省温州市、江苏省常州市、安徽省合肥市共实施抢劫、绑架、故意杀人四起。案发之后，劳荣枝使用雪莉等化名潜逃，并且在2019年的11月28号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根据检察机关的通报，劳荣枝涉及四起犯罪。第一起案件是发生在1996年，当时呢是发生在江西的灭门案。受害人的弟弟啊熊某告诉记者，1996年的7月29号，家中老父到儿子家中，发现儿媳和孙女遇害之后呢，立刻报警。而警方最终在一个出租房里面发现了被害人熊某的遗体。劳荣枝呢在庭审的时候呢是不认可所指控的罪名，说呢他没有跟法子英合谋，说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受法子英的胁迫，并不是自己的本意，而且他呢是说自己多次被法子英殴打，自己曾经为了法子英多次堕胎，而堕胎当天还遭到了法子英的侵犯。劳荣枝说自己也曾经多次向法子英提出分手，但对方并不同意，还威胁要伤害他和他的家人。但是劳荣枝对案件的事实表示认可，也对受害人和受害人的家属表示歉意，并且表示愿意赔偿，但说自己仅有3万多块钱的积蓄。最终呢，法院呢认为劳荣枝是犯罪情节特别恶劣，手段极其残忍，主观恶性极深，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极大，后果和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予以惩处。虽有坦白情节，但是不足以从轻处罚。劳荣枝最终是数罪并罚，应依法予以惩处，于是做出了上述的判决。那一审宣判之后呢，被告人劳荣枝不服，是当庭表示上诉。那么由这起案件所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在下面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北京刑事实务研究中心副主任、法学博士于静民。哎，于博士您好。喂，好，我们请到导播呢来接通这个于静民博士的电话。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最终呢法院是数罪并罚哈，判处这个判处劳荣枝呢是死刑啊，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那么他所涉及的罪名呢一共有3项哈，分别是故意杀人罪、抢劫罪和绑架罪。那么这几个罪名啊，其实呢每一个罪名哈都是非常的严重的。哎，那么下面呢我们请导播再次接通于静民博士的电话。哎，于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于博士，在这起案件当中啊，这个劳荣枝呢一共犯有最终认定啊是有三个罪名哈、故意杀人罪、抢劫罪、绑架罪。那么这其中啊任何一个罪名从劳荣枝这个情节来看都已经足以判处死刑了。那么在数罪并罚的案件当中，那么其中如果有死刑，如果有无期徒刑的话，那么这已经到头了，怎么并罚呢？您跟大家来说一说。 好的，数罪并罚简单来说就是对一人所犯数罪合并处罚的制度，是人民法院对行为人所犯数罪分别定罪量刑之后，再按照法定的并罚原则及刑期的计算方法，最终决定一个应当执行的刑罚。那么我国刑法第69条就是关于数罪并罚的一个大的规定，内容非常的多。当中呢第一款有一个文字叫做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它并不是说死刑和无期徒刑不用数罪并罚，而是如下的一个规则。对于一个罪犯被判处了多个死刑，比如说劳荣枝这种情况，或者其中好几个刑罚当中有一个是死刑的话，那么人民法院只判决执行一个死刑就够了，不再执行另外的死刑以及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等各种自由刑，也就是说死刑吸收了后面的刑罚。同样的道理，对于无期徒刑也是，如果判处的多个刑罚是无期徒刑，或者好几个刑罚当中有一个是无期徒刑的，那么只执行一个无期徒刑就可以了。一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不管是死刑还是无期徒刑，在做数罪并罚的时候都只执行一个最重的。这就是劳荣枝这个案子当中最后我们看数罪并罚只执行死刑的一个原因。 对，这是在这个数罪并罚案件当中出现了死刑或无期徒刑啊、最终啊这个如何来并罚上的法律规定哈。那如果在这个被告人所犯的数罪当中都是自由刑啊，就俗称都是生刑，没有死刑，没有无期徒刑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是如何并罚，如何来累加呢？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犯罪之后被判处的都是有期徒刑及比较轻的这些自由刑啊，我们是根据69条刑法第69条第一款的有关规定啊、对他进行一个限制加重原则的合并处罚。那这种自由刑包括哪些呢？有有期徒刑、有拘役、有管制。我们先说单纯的一个情况，只有一种刑种的时候，比如说判处了多个有期徒刑，那么根据刑法的规定应当在这些有期徒刑的总和刑期以下，数个刑罚当中最高的那个刑期以上来决定执行的刑期。其中有期徒刑的总和如果不满35年的，最高不超过20年，如果总和等于或者超过35年了，那我们决定的刑罚的这个长短呢就是不超过25年啊。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人啊，他犯了三个罪啊，每个罪呢分别判了12年、10年、8年，总和加在一起是多少呢？是30年。 对， 那30年是不是没有超过我刚才所说的总和刑期35年的这个衡量标准啊？既然没有超过，那这个数罪并罚的最高刑期就不能超过20年，也就是说这个人应当在12年，也就是最高的那个刑种啊，12年以上啊，和合并之后的限度20年以下，12年到20年之间这个幅度上去确定他最终执行的刑期。那我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人要犯了5个罪名，分别呢判处了12年、10年、8年、6年、4年，总和40年。40年呀、 超过35年 了。对，35年了。 对， 那这个时候他决定执行的刑期是最后不能够超过25年的。按理来讲应该是在12年以上、25年以下确定，但是呢我们跟刚才第一个例子相比较啊，我们要实现罪刑均衡。你像第一个例子里面还是三个罪名、三个刑期啊，总和呢啊还比后面的这个要低，它都已经是啊最高20年以下了，所以遇到刚才我说的五个罪名的这种情况，它总和已经远远超过了35年的情况，那么真正宣判的时候原则上都是在20年以上、25年以下这个幅度去确定最后的宣告刑。 那如果数罪当中除了有期徒刑之外，比如说还有拘役啊或者管制，那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是这样，就是如果只有拘役， 那么各个拘役加在一起的总和刑期不能超过一年。如果是管制的总和刑期不能超过三年。这是我刚才说的只有一个刑种的情况。我要说的第二方面就是几个刑种有叠加的情况。这种情况就是在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时候，我们只执行有期徒刑，拘役就被有期徒刑给吸收了。 哦， 拘役这个刑种被有期徒刑给吸收了。 嗯 但是管制就不是了。如果是有期徒刑加上管制，或者说拘役加上了管制， 嗯， 管制是不被吸收的，在有期徒刑和拘役执行完毕以后，再开始执行管制，这里采取的是一个并科处罚。 好，哎，那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您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在这个刑罚的主刑之外，有时候还会有一些附加刑，比如说剥夺政治权利啊，比如说罚金啊这样的。那么在数罪并罚当中，如果出现了这样的附加刑，那么怎么并罚？您简单跟大家说一下。 好的，附加刑主要规定在了刑法第69条第三款，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呢要。需要执行附加刑的种类比较多，你比如说罚金啊，剥夺政治权利啊，还有没收财产，包括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和没收部分财产等几种情况。这里头是这样的，就是对于同一种附加刑的，我们呢是将它合并进行执行。但如果要是附加刑种类不同，那就要分别执行，彼此呢互相不吸收。但当然要注意，比如说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了，加上判处了罚金，那这种情况下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就已经完全能达到剥夺他个人财产的情况，判处罚金也就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所吸收了。大体上这样。 好的，好，那非常感谢于景明博士哈，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为大家非常具体的介绍了有关这个数罪并罚的相关的法律的规定。谢谢于博士，谢谢。 好，再见。 好，朋友们，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助理赵红华，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哈，购房遇上了法院查封，到底应该如何来解决哈。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这个赵法官呢，为大家介绍两起案件。哎，赵法官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今天呢请到您呢跟大家说说啊，因为购房啊谁都希望能够顺顺利利的买到自己的房子是吧，但是有的时候真容易被碰到，结果购买了房屋之后却遇上了法院的查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今天将通过两起不同的案件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您先跟大家说说第一个案子是怎么回事。 好的，第一个案子呢叫满心欢喜购婚房，无奈之下提异议。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小王呢，是这个在北京上大学，研究生毕业之后呢就在北京落了户。那眼看着自己年龄也大了，家里也催，就想着呢在北京购置一套婚房用于结婚用。后来就在这个北京的某个小区里面选中了一套心仪的房产。就跟这个房主李先生协商啊，双方都协商的比较好，就当天又签了协议。签了协议没几天呢，小王就把钱房款就直接打给了李先生。这个李先生呢看房子这个房款也到账了，就把房子呢这个直接交付给了这个小王。小王呢跟女友呢也搬进去住了。但是呢就是这个李先生说呢自己这个最近一段时间要去趟国外，暂时回不来，等他回来之后办理这个过户手续。 等于说住进去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只签了合同还没有过户。 是这样的。 是吧？ 对。 结果就出现问题了。 对，没真相。几天后呢，这个小王回家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家的这个大门上张贴了一张法院的公告。这个后来一了解，原来是这个李先生呀在外面欠债，跟其他人有债务纠纷。这个房子呢作为李先生登记在李先生名下的房产，这个被法院予以查封登记。法院呢张贴了公告，要对这个房子采取下一步的这个司法拍卖的强制执行措施。 那小王肯定着急呀。 是呀。 对吧？ 对呀。 这房子我已经买下来了，对，签合同都签了是吧？ 是的。 那怎么办呢？ 小王呢一下慌了神，然后就请叫这个相关的这个法律人士呢给他支招。这个当时呢就向这个法院提出了执行异议。请求呢法院停止对房屋的强制执行。那么法院呢在接到这个小王的这个执行异议的申请之后呢， 仔细的对这个本案进行审查、 嗯、 认为呢这个房子呢虽然登记在被执行人李先生名下，但是呢在法院的查封之前这个房子已经出售给了小王，并且小王已经实际占有了、 嗯、对， 也依约交付了房款、 嗯、 全部房款，但是呢这个虽然没有过户，但这个没有过户的这个原因并不可以归责于小王本人。 哦， 对， 明白啊，并不是说我这个买房人不愿意过户， 是的， 是吧？ 是的、 嗯， 是因为李先生以自己在国外为由来推脱办理这个房屋过户， 嗯、 那么在这个房屋没有过户到小王之前，这个法院查封了。 嗯， 那么法院认为呢，应当依法保障这个购房者的这个权益，所以裁定支持了这个小王的异议请求、 嗯。 那么法院在这个。这个审查的过程中呢，主要依据的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的这个第28条。 嗯， 就是说在今天执行的过程中，如果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这个不动产提出执行异议的， 嗯， 符合下列四个条件，那就可以排除法院的强制执行。 哦， 主要是呢哪四个呢、 嗯、 就是说一是在这个查封是在这个签订买卖合同之后， 嗯， 并且在你这个查封之前已经实际占有了这个房屋， 嗯嗯， 并且依约交纳的这个全部房款， 嗯， 或者是没有交纳全部房款，但是呢这个买受人按照法院的要求， 嗯， 将这个剩余的房款交付法院执行， 哦，这也可以， 或者依约把这个剩余的房款交给申请人， 哦， 这个房主。最关键的是第四个， 嗯， 就是说非因买受人的原因没有办理过户，就是说这个没有办理过户不可以归责于这个买受人， 嗯， 所以在法院认为呢，在这个案件当中，小王完全符合这四个条件， 嗯， 所以他的这个物权期待权就可以产生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 嗯， 所以呢，就法院裁定支持了这个小王的异议请求。 嗯，对，小王呢最终是保住了房子。 对， 但是呢这四个条件啊，刚才您也提到了。 是的。 第一呢是法院查封之前我要签这个房屋买卖合同。 是的。 而且要实际，第二个是实际占 有。对。 第三个呢是要支付全部的房款。 或者 说有另外的两个情况啊， 对对 对。 对 吧， 对。 啊，要么就是没有交付完全部房款，但是把全部房款剩下的交到法院。或者交给这个房屋的出卖人， 对， 是吧？ 对 对。 还有一个就是，并不是因为买受人自己的原因而没有 办 理房屋过户手续。 对 对。 那么这四个是满足一个就可以呢，还是说这四个必须同时满足才行呢？ 这四个条件是必须同时满足，缺一不可， 哦、缺一不可。 对对对。 哦、 嗯， 那这样的话，其实要求还挺高的。 是的， 是吧？ 因为这个买受人他。这个物权期待权并不是在所有条件下都能够达到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 嗯， 因为这个法院强制执行也是为了保护这个相应的这个债权人的利益，要产生相应的这个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必须要符合这四个，同时符合这四个条件。 嗯，对。那既然说同时符合这四个条件，比如说我怎么证明哈？嗯，比如说我怎么证明要并不是因为我自己的原因导致这个房子没法过户啊？怎么证明？其实这个是挺难证明的。 是的， 主要是这个哈。 首先，这个举证的责任肯定是在这个买受人这一块。 嗯。 实践当中呢，这个咱们的审判实践当中，主要是把握着几个方面，就是说。只要买受人向房屋的登记机构递交过过户资料，或者向出卖人提出过办理过户登记的请求的这个积极的行为，存在这样的积极的行为，就可以认定他符合上述的这个条件。或者呢，是买受人没有上述的积极行为，但是呢，未办理过户登记有其合理客观的理由。你比方说刚刚说的这个在本案当中， 嗯， 这个出卖人他是因为出国，以这个理由， 嗯，对， 对吧？ 对。 然后呢，或者是比方说我们买受人确实，比方说因为生了重病，确实暂时没有办法去办理这个过户， 嗯， 这是客观合理的客观理由， 嗯， 这种一般法院也认为符合第四项。 哦，好的，因为这四个条件，第四项是最不好证明的。 是的，是的， 对吧？前几项都相对来说容易一些哈。好，那么说完了这起案件之后呢，我们有一小段片花，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请到赵红华来介绍另外的一起案件。 法律的力量 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引人性。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助理赵红华。下面呢，我们继续邀请到赵红华呢，跟大家介绍另外的一起案件哈。这是一位这个老张的啊，他的遭遇。您呢把老张这个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嗯， 好的，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第二则案例。 嗯， 这个实践当中，商品房消费者呀，像咱们这个房地产企业购买这个商品房。往往没有及时办理这个产权过户手续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开发商被强制执行，人民法院在对这个尚未登记在房地产开发商企业名尚登记在这个开发商名下，但是已经出售给这个消费者的商品房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时候呢，我们的商品房消费者呢往往会提出执行异议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在这个第二则案例当中呢，这个安徽人老张是一名北漂，是一位厨师，他这个呢之前呢在北京开了一家小吃店，靠着自己的这个吃苦耐劳，渐渐的在这个北京呢也站稳了脚跟。北漂八年之后呢，终于辛苦的凑足的首付款，就在去年的五月份，老张呢就向这个开发商购买了一套这个住宅，这个后来依约呢也交付了总房价的这个35%的首付，但是呢在办理按揭贷款的时候，却被银行告知了这个开发商与他人因为存在债务纠纷，这个房子被查封了，暂时不能办理批贷手续。眼看着自己购置的房产将被法院强制执行，老张呢无奈向法院就提出了这个书面的执行异议。那么我们法院在审查的过程当中呢，主要审查的就是老张认为，老张呀这个购房合同虽然签订在这个咱们的法院查封之前，但是因为他只支付了35%的首付款， 对， 没有，并且他后续因为后续没有批贷款，贷款批不下来，他后续呢自己也凑不了后续的房款，自己也无钱无力支付，那么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认为老张不具备排除法院强制执行的这个实体权利，所以裁定呢驳回老张的异议请求。在这个案例当中呢，法院呢主要依据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规定的第29条，它的主要内容就是什么呢，就是在金钱执行过程中，这个买受人对登记在这个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执行异议的，那么符合下面3个条件就可以排除这个法院的强制执行。主要是哪三个方面呢？一个就是刚刚说的第一个条件，也其实也相似，在法院的查封之前要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这里的合法有效就是要符合我们合同法上规定的合同成立的要件，主体合格，意思表示一致，内容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第二个就是说商品房所购的这个商品房是用于居住，并且买受人名下没有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第三点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要支付的房款要超过合同约定的总价款的50%。 要超过50%。 是的，在这里呢， 这起案件里面，我们这个老张他只支付了35%。 是的，咱们在这个我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什么呢？就是第三条，咱们在这个审判实践当中啊，掌握的标准可能不太一致，但是咱们这个全国民商事法律这个会议纪要上 啊，九民纪要当中 对 吧， 有这么样一个表述，就是说如果商品房的消费者的这个支付的价款接近于50%，且按照合同约定将剩余的价款支付给申请执行人，或者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的，也可以理解为符合第三条规定的精神。就是为了充分的保护支付了大部分房款的这个消费者的这个合法权益。 那么这起案件就是并不是这种二手房买卖了，而是这个商品房的买卖， 对， 是吧？ 对， 就和第一起案件不一样。 是的， 第一起案件这个同时满足四条，它适用的是这种二手房的交易。 对， 是吧？ 对， 并 且它还是这个，就是说，区别于这个三条的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说三条只适用于商品房消费者， 对，没错， 商品房以外的这个 消买受人，比方说你购买的这个房子是商住两用这种房子， 嗯嗯嗯， 那你就应当要套用这个前面的这个四条啊， 嗯， 这个规定。 嗯，对，那么在这起案件里面您觉得有哪些需要跟大家简单的提示一下的地方吗？ 是的，这个买房置业啊是咱们的基本生存权利，也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儿。所以呢，自己如果所购的房屋被查封后，这个所得到所提的这个执行异议如果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的话， 嗯， 那么买受人是可以基于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通过另诉的方式向房主来主张违约责任，或者是要求解除合同，赔偿损失。 嗯， 同时呢，也需要就是我们的购房者注意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房屋的买卖过程当中啊，要对房屋的这个权属、这个查封、抵押、预告登记这些权利现状或者权利瑕疵进行一个充分的尽调。 嗯， 或同时呢，也要对比方说您买的是开发商的这个房子，也要对开发商的这个信用状况、涉法涉诉的情况要进行一个充分尽调。 对 对, 对, 对，没错。嗯， 一旦自己的权利受损呢，这个也不必惊慌，可以通过这个合法的途径、正当的途径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嗯，好，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助理赵红华，谢谢。 好的，谢谢。 朋友们，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就全部的结束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另外呢，听听 FM 是全新改版上线，新版的内容更加的丰富，多档聊天室同时开放，您呢可以在聊天室当中和主持人随时互动。另外呢，我们也将会给您推送您喜欢的内容，节省您的时间。现在下载安装或者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 5.0 版本，您还可以参与到寻宝活动当中来，找到页面当中的三处隐藏的抽奖的入口，万元现金红包、千元实物奖励，您就可以拿到了。朋友们，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将继续邀请到法官为您介绍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案件，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身黑，想不再去观赏自己的美，抹开自己的嘴，想熬成白的圣洁。我放弃了防卫，想不在乎地是自己的美，抹开自己追悔，来成就你的心扉。不曾为你辩解，这也是我失眠。怎么唱歌唱呀唱的唱出愚昧，这样飞呀飞的飞出了天。